想起分离时刻，本想祝你流成河，你给的温暖属于谁呢？谁又会在乎我是谁呢？每当我想起你的选择，悲伤就你流成河。失去了你

也许代表不了你我的缘分，因为此生一段段情谊充满着天真和那单纯的眼神，把我的心放在风中，也许能够代表你我的缘分，充满着天真，让我想起这首歌，把我的爱情还给你， 只想与你永远隐 形。这春天以来，当我又一次拥抱着你，崭新的生活。可秋天以来，我们又一次分开，可我们的故事有谁能忘怀？这冬天以来，我将你拥抱在怀中，夏天一去，我们又伤感。这秋天。

30岁的眼泪还留有青春余味，

音乐慢生活。

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，不知他现在怎么样，我家门前的湖边，就是谁还在留恋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是一场回忆，每天都有新的问题，不知何时又会在一起。南方 的时间刻度，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四点，新疆有花开，有草原，有戈壁，有清泉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和我一同深呼吸。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。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，九八二许愿曲。 相处有很多坎坷，但是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愉快。然后希望你们的节目越来越红火，然后也希望和我男朋友感情越来越好。 气象说温度会骤降，我预言爱情是晴朗，心冷感应冷热变化，眼神它反映着温差，直觉在瞬间的刹那，这回真的被电到了。怎么办，梦想你装傻，怎么办，知道我要什么。 Oh my god， 如果爱上微风，和你一起吹风，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。当我曾 回应没说法，答案却都写在脸上，挡不住嘴角一闪亮。你眼睛突然眨一下，表情究竟是明白吗？心怎么跳得不像话？怎么办？ 我想应该静下来 想一些，我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。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，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谁的肩上没有过去痕？ 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我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，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，谁的肩上没在洱海边等着，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。

放纵纷扰的画面，那里人来人往，渐行渐远，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卑微这悲喜，他被做抽成对未来自言自语，点燃一场支离破碎的美。当光阴散落下的满眼飞红，遥不可及的相守，咫尺天涯的相拥，在繁华的故事 在繁华落空时，that we were there together, together. Oh, there's a bridal suite, one room bright and neat, complete for us to share together. Looking through the window, you can see distant steeple, not a sign of people. Who needs people working? 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night. It's the where I will paint the small hotel together. La la la la la la.

朝夕相伴，触手可及的虚拟，陪着我像纸笔，像自己，像雨滴，看着我追呀追呀追，落到云里。有趣的灵性，固执无聊的有趣，平平淡淡关注了情绪，固执声音的意义，固执空洞的声音，摇摇晃晃情绪全满意。你是我为此拥有说的亲昵，我却有你的吻，你的吻，你的心载着我飞呀飞呀飞，越过了意义。你是我朝夕相伴，触手可及的虚拟，陪着我像纸笔，像自己，像雨滴，看着我追呀追呀追，落到云里。